何渠书第七。下书曰：禹邑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，路行在车，水行在舟，泥行倒橇，山行极桥，以别九州，随山郡川，任土作贡，通九道，背九泽，渡九山。然何哉演义，害中国也尤甚，为事为物。故道河自基石立龙门，南道化阴，东下砥柱，即孟津、洛瑞，至于大批。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朔为败，乃思二渠以引其河。北在之高地，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波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渤海。九川既疏，九泽既洒，诸夏易安，公易于三代。自是之后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魏，与及汝、淮四会。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、云梦之也，东方则沟通江淮之间。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，于齐则通淄济之间。于蜀，蜀守兵凿离堆，避漠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，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盖进，百姓享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，亦用盖田畴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西门豹引漳水盖业，以赴魏之河内。而韩闻秦之好兴事，欲疲之，无令东伐，乃使水攻郑国，建税秦，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户口为渠，并北山东筑洛三百余里，欲以盖田。中作而绝，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：使臣为谏，然渠成以秦之利也。秦以为然，足使救渠。渠就用筑田鄂之水，盖泽鲁之地四万余顷，收接亩一中，于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。秦以富强，足并诸侯，因命曰郑国渠。汉兴三十九年，孝文时何绝酸枣，东溃金堤，于是东郡大兴族色之。其后四十又余年，今天子元光之中，而何绝于户子，东南筑据也，通于淮泗。于是天子使汲黯，正当时兴人图色之，辄复坏。是时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其奉义时书，书居河北，何绝而南，则书无水灾，亦收多。汾言于上曰：江河之绝，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为抢色，色之未必应天。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，于是天子久之，不是复色也。是时正当时为大农，言曰：一时关中曹素从魏中上渡六月而罢，而曹水到九百余里，时有难处，引魏川渠起长安，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，境一曹夺，可令三月罢，而渠下民田万余顷，又可得以盖田，此损曹省足， 而亦肥关中之地得谷，天子以为然，令其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，通以漕大便利。其后漕稍多，而渠下之民颇得以盖田矣。其后河东守潘系言，漕从山东西，遂百余万担，更抵筑之县败亡甚多，而亦繁废。川渠引坟盖皮室坟阴下，引河盖坟阴蒲板下，夺可得5000顷。5000顷固尽河软气地，民交牧其中耳。今盖田之，夺可得谷200万担以上。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，而抵筑之东可无复漕。天子以为然，发卒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河已洗，渠不利，则田者不能常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费与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。其后人有尚书欲通包斜道及曹氏，下御史大夫张汤，汤问其事，因言敌属从故道，故道多板回远，今穿包斜道少板近400里，而包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漕。漕从南阳上沔入包，包之决水至斜，见100余里，以车转，从斜下下渭。如此，汉中之谷可治，山东从沔无限，便于抵筑之漕。且包斜材木逐渐之饶，拟于巴蜀。天子以为然，拜汤子昂为汉中守，发数万人作包斜道500余里，道果便尽，而水湍石，不可漕。其后庄雄皮言，临晋民愿川洛以盖重泉以东万余顷故鲁地，承得水可令亩10担。于是发卒万余人穿渠，自征引洛水至商岩山下，岸善崩，乃凿井，深者40余丈，往往为井，井下相通行水，水颓以绝商岩，水颓以绝商岩，东至山岭10余里间，井渠之声自此始。川渠得龙骨，故名曰龙首渠。坐之10余岁，渠颇通，犹未得其饶。自河绝户子后20余岁，遂因以朔不登，而梁楚之地尤甚。天子既封禅寻迹山川，其明年旱，干风少雨，天子乃使吉人郭昌发卒数万人塞户子绝。于是天子以用士万里杀，则还自临绝河，臣白马玉璧于河，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复心填绝河。是时东郡烧草，以故新柴少，而下其原之竹以为剑。天子既临河绝，道攻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户子绝兮将奈何，浩浩干干兮驴丹为何，丹为何兮地不得宁，公无以时兮无山平，无山平兮巨野翼，于废玉兮 博冬日，言道池兮离长流，蛟龙逞兮方远游，归旧川兮神栽配，不封扇兮安之外，为我为何薄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无人，聂桑拂兮怀似满，酒不反兮水为缓。亦曰：河汤汤兮积潺湲，北渡巫兮峻流难，千长娇兮沉美玉，河伯许兮心不属，心不属兮为人醉，稍萧条兮依乎何以御水，颓林竹兮见时哉，轩房色兮万福来。于是足色户子筑宫其上，名曰轩房宫，而道河北行二渠，复与旧迹，而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自是之后，用事者征沿水利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盖田，而关中府渠、临沚引渎水，汝南九江引淮，东海引巨定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川渠为盖田，各万余顷，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生言，然其住者在轩房。太史公曰：于南登庐山，观雨疏九江，遂至于会稽太皇，上姑苏望五湖，东窥洛瑞大披，迎河行淮泗济踏洛渠，西沾蜀之岷山及离堆，北自龙门至于朔方，曰：甚哉，水之为利害也。余从复心色轩房，悲护子之师而作河渠书。